晒太阳，我要去学游泳，冲浪不要单手来看，还不是因为你喜欢阳光男孩，要我奔放在海浪上逆流飞奔，我学过来的，要我学游泳是太阳，因为你说太热，热闹的小你我在这里童话世界，你说不是人话怎么叫公主，看来这位公主运气好像不行，不接受 Just go and live your life. I'm feeling vindicated. The world will keep on turning, turning. You better keep that fire burning, burning. I know you think you're in a hurry. There's no need to worry, 'cause I can feel it turning, turning. I'll let you turn it around. I'll let you turn it around. I'll let you turn it around. I've been here, I've been out, I've been low, beaten down. I've been lost, now I'm found. Our luck is turning around. 清脆，早里外，拿去拿去。 烧着，他还要更多的面包，是经历的通关风里等形成的风来到就很完美。亲爱的不要太聪明，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能开心也是不我的无趣。经历过的橄榄又热了血，鲑鱼带来满屋汗水的浓味，一小时远方岸第十三的夜，整个室内都听得见飘落的雪花，不得你风大脸，我的油烟打扰了他的向日葵，加一点青光一点，一次早餐就一次美丽的世界。不要太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们开心的是不我的无趣。

今晚来 play， 我还在那个位置等待你是谁？爱就像威士忌，酩酊耐人寻味。Ooh ooh baby， 压制不住好感向你靠近。You don't be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专属的 driver， 听着 baby， oh I can make it， 让你紧握坠入我的爱河。无法看见你望着我抛媚眼 ，I gotta ba ba ba ba ba， 非得无法再冷却。大家说爱情都是毒药，我一剑喝掉。你说你不是我的解药，我放着走掉。满世界配对都很无聊，笨蛋慢到爆，爱丽丝发明灯泡，却没想到越来越无聊。好感向你靠近 Baby, you don't be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你的眼睛就变得上前留下我的阴间你的笑我点头我再走向前请不要把我拒绝就在黑夜空间里你散发迷人气息就在这座城市里让我迷失又被指引你好像不太在意 no, 我却不得不想你而你我忽远忽近 Oh m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Talk about your baby Girl want to I want to step靠近

듯한 모두 구름 후키누케루 이 따위로 도키니 유타라마수 이틀라도 強く만 더우 요샹아이 아키가 기대 涼しい 유비 대마레쿠 마마니 고개다도로 약간이나 고모리 みたいな 私を 優しく

了一个游戏，啊，或者不应该在我们到这里，个个有理想，死了又死的魅影，我是一个编号还是拥有姓名，那不知主动的让人手无足蹈，看他们正要夺走凯旋的指环，这里甚至不容许粗糙的渴望，世界是不存在的，让噩梦喂养，击中如蝼蚁，万一的红是自己练的六角星，被自己的梦后惊醒，多血淋淋，给他一根指头，他要我整只手，所有胜利加起来也不止那一个欲望，宁可站着死去也不跪着苟活，在爱手里之前谁先恨了朋友，就近一朵火焰就成萤火虫，因为他的不公才有了第一个杀人犯，只会带来原罪的勇气的驯服我，命运下了眼，谁能抓一溜头发，天妒起一次以我逐渐失去我，我的手，我的脸，我的疯狂，我的手，我的脸， 让所有的努力都美好，哎呦喂呀，自己里面也是 噜，彻底颠倒全部自由的思绪，叽里咕噜，稀里咕噜，细菌又被复制被改造噜。不管看动物或植物，你都要远远的让人家羡慕。听清楚，不是咕噜，我一心不到半夜不是在变魔术。表情无辜，对我是无知，让你开心其实要不要动脑？我反正跟他们流氓写字太大号。 风雨后

起的路口，喧闹的人群熙熙攘攘地走过，就像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投影在你的心中，只带走一些回忆。

寸寸一遍遍亲吻浪花，泥沙灯打浸湿眼角，刹那我这眼泪分不清呀。你给的说法说走到分的，又无力又疲倦，付出爱的代价，无力自答，心放不下，勉强爱的音乐变成时差。 Should've turned the dials. Ooh, let's be honest, baby.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